己往走后，再不能感受你温柔，原谅我没陪你到最后。

想都在何方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

君子兰，一直勇敢。

time love goes away, I won't seem to make it stay. Every smile makes every no, every hope will set me free. Every smile 山谷里有树，山谷里有河，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，山谷里的居民有许多许多的爱。 今すぐにでも飛んでゆくよ風が吹いても雨降りでも

身弹唱木鱼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翼翼，失去一些，失去拐杖色彩，气象没察觉，失去花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指尖与

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随往事慢慢飘散，

上不愿望，薄情于痴谈小欲望，世情冷眼没浅尝，难与疏淡难猜得失，难是求而不

别再哭，你是否能像我一样，别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嘿，今天再美也抵不过眼前的灰，像泡沫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只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，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

你心。